呢，也不想起啊。但是7:04了，赶快要爬起来上班了。我们还是先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下天气，今天这两天的天气呢是以晴为主，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9度，天气晴好，能见度还是不错的，适宜安排户外活动。空气呢比较干燥，需要及时进补水啊。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请大家来注意调整着装，避免受凉。 嗯，我们来看具体的一些数值。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是24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9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其实在周一的时候就跟大家预告过，说本周在周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气温的峰值，所以中午的时候可能你藏了很久的新买的小裙子就可以穿出来了。 所以今天是需要带一些夏装在身上啊，所以呢这个中午跟晚上和早晚能够来回调配的这样一种感觉， 穿到里面就好了，不用专门带一个。但是呢就是早晚还是温差要比较大一些的，就是要提醒大家还是要及时的调整着装。同时因为这个花粉过敏会比较严重的一些朋友，还是出门提醒您要戴上口罩了。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排行榜方面的一些相关消息啊。 排行榜方面的，我们是哪里排行榜？中国歌曲排行榜吗？ 每天早晨都有一个我们的早音乐秀排行榜，对不对啊？ 大家来签到哈。今天早上我们看来这个平台又有点抽风，所以引起了一些愤慨哈。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签到的前十位。第一名是叶子，第二名是纯净的心，第三名雪云轩，第四名鱼儿，第五名是妍妍。 好，来看一下第六名是这个 Annie Utah 元气少女，第七名是费劲，第八名是Rabbit 俊杰，第九名是朱月，第十名是奇异果。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 嗯，因为我们每次这个系统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稳定，所以导致有些朋友已经签到了前十名，但是没有念到。我来人工念一下哈。今天的签到第二位还有翠翠，以及刚刚有王景言是签到的第三名。很多朋友也在问说，哎呀，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些签到第一名的是啥手速呀？从6:45就已经开始一直点到7:00，手指头都酸了，就是压头很脆弱。 对，你开玩笑，别人是拿这个吃鸡的勇气来过来玩我们签到的哈，这也是一项特别耗费体力和脑力的一项游戏活动， 就是很好玩，希望大家来参与其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很多女性朋友有共鸣，但我昨天也问了一些男性朋友，我发现他们真的表现一点也不比女生差。 嗯，是什么？是最近呢我们说到了这个今天这个话题有意思，就是买过哪些一直没用过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个确实男生也会很有共鸣啊。 对，就是一些比如说哈，就是好看的小本子啊，可能对于女生来讲，就是比如说类似于9厘米的高跟鞋，你以为你自己穿得到，但其实可能就只穿过一次，或者压根就摆在家里看。 对， 或者一些正装、泳装、健身服、跑鞋，甚至单反啊，或者小一码的衣服，以为自己瘦下来就可以穿得上，直到过季了也没有穿得上。 嗯，有这么多买过但是没有用过的东西吗？但我在想，如果真的你有这么多东西，比如像微单或者跑鞋等等，请放到闲鱼上联系我。 放到闲鱼上现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 但是最怕的就是你舍不得，觉得有一天我总是用得到的呀。 嗯，所以我觉得有句话应该送给大家，叫断舍离，然后还是放到闲鱼闲鱼上联系我就好。 这个时候就要告诉你，你就那么想知道大家的闲鱼账号啊。 是啊， 臣妾做不到啊。想问问最近几年大家出于万一可能用得着的目的买过哪些一直没用过的东西，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吧。 最爱买的女孩，百变时代更上节拍，拜拜拜，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更做更当更爱更买。 来自 By Two 的买买买，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特别棒，中间有一段 rap 的部分大家可能没有听得很清楚，就是一个男生在说破了好多洞的裤子也要买，有没有搞错啊，都快到夏天了你还买围巾，有没有搞错啊，我以为那是男生用的东西你干嘛买啊，这个东西怎么那么便宜，好塞雷啊， 好塞雷啊。那我觉得这个话要给我的话我就不会说，因为我就曾经在一个夏天当中狂购过六条围巾。 围巾？ 对。 为什么？ 因为我要囤货等到冬天来用， 就反季节的买是吗？ 超级便宜， 就总之你们只要想买的话一定都会找到借口，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季节。 是是是。 接下来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是，最近几年你出于万一可能用得着，就是买过哪些一直没有用过的东西。 对，所以呢大家可以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实际上我觉得有些东西未必是你完全用不着的，只是你可能觉得心红，就一次买了很多东西，对不对哈？ 囤着。嗯，还有 Grace 小辉这样的一个心态哈，他说特别贵的眼影盘，然后呢我强迫症不舍得破坏，就那么供着了。 供着就算了吧。 我觉得 特别理解女生的这种心态，就觉得它很美，就我不舍得去给它抹一下，就把它弄成一个用过的样子，永远放在那边，我永远看到它都是美美的。 所以你们女生就是把这些东西当成了一个神圣的一个东西，然后或者是不想去破坏它的美，但最后没有把它这个美装到自己的脸上，是这意思吗？ 就是我每天看到它心情比它涂到我脸上要好一些。可能这对男生来讲是一件比较不能理解的事情。 理解理解理解。其实你如果看到前两天的这个头号玩家，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原来也就是看一下的事儿，现在都变成一种彩蛋，在你还需要去致敬这样的样子啊。 还有又臭又硬的石头也跟我们说跑步机啊，还有类似于像椭圆仪这样的东西，相信很多朋友家里都堆了一个，可是呢就是用来烙土的。 是跑步机，很多家里呢最后都用来挂袜子呀，或者是、 挂袜子， 或者是这个刚刚擦过地板的这个毛巾之类的， 晒被单啊什么之类的。 风中学员说呢，这个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太子说啊，之前有一次这个妈呀，我们这个刚才换版的速度要快哈。之前呢有很多呢买电影光盘的这种习惯啊，只是大片一到呢就会都来买来，但是呢想来怀旧的话可以拿出来看，但现在网络发达之后呢很多电影都有资源了，所以呢买光盘反而变成一种累赘，占了很多的存储空间。 其实就像 CD 一样，但是很多人是有收集 CD 情节的，虽然但现在可以用手机或者电脑很方便的方式就是收听到音乐，但他们还是会去收集一些 CD 或者黑胶唱片。 对， 所以你完全可以把这个东西就当做一个怀旧来储存， 这个完全可以供起来。 期待大家更多的答案。出于万一可能用得着的目的，买过哪些一直没有用过的东西。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谷第20届国际桃花音乐节昨天拉开帷幕了哈，22万亩桃花周五呢将进入到最佳的赏花期。 那这一次呢阔别4年的北京草莓音乐节今年也将落户在平谷，4月29号到5月1号将会在中国越谷草地音乐公园去举办，而且这两次都是在平谷哈，大家可以边赏桃花边听音乐，音乐跟桃花的结合，我觉得只能用这首歌来了。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暖的春风迎面吹，桃花朵朵开，枝头鸟儿成双对，情人心花开。哎呦哎呦，你比花还美妙，叫我忘不了。哎呦哎呦，秋又去春又来，记得我的爱。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戴，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

一首老歌，来自西城男孩 What I want is what I've got， 我想要什么我就一定要得到，这非常符合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 是我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在想，哎，静瑜前两天不是在 diss 我说你放歌怎么这么老，然后今天我听到这首歌曲 更老是吗？ 对，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的名字可能确实跟我们今天的话题确实非常符合啊。 就是你出于万一可能用得着的目的买过哪些一直没有用过的东西， 嗯， 当下特别想要当下就买了，并没有顾及别的方面哈。很多朋友呢，哎呀，都发来了自己的买买买的剁手心得啊。在看一看之前呢，先跟大家预告一个路况的消息，红色部队提醒大家，东五环南向北京沪出口附近有多车追尾事故，行驶到这一方向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注意一下哈，小心。 来感谢一下啊， 嗯，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答案哈。一勺定乾坤问我说，哎，我觉得这个话题太适合我了，我是一个鞋子控，最喜欢买一些各种各样的鞋子，我家三个鞋柜装得满满的，好多都是买回家从来没穿过，老婆拿我没有办法，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啊。 你说你前面的话的时候，我以为你应该是一个女生，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鞋子，是对买三个鞋柜嘛，是吧？最后一句话之后我在想，我估计你应该是一个 sneaker， 是就是专门收集这个流行运动鞋的这样的一个收藏者。 那万一人家收藏的是复古皮鞋呢？ 皮鞋 各式各样的鞋子，他说都买， 贵你知道吧？相对来 说，就人家就喜欢，然后他们说静瑜快帮我想个法，这法子我还真有，你知道是我妈帮我想的，我觉得还挺管用的。 怎么？ 我家里有两个鞋柜，也是满满当当塞的都是鞋，但我觉得我是女孩可以原谅吧。但我妈就说，这样静瑜，你以后每买一双新鞋就必须扔掉一双旧鞋，就必须保证自己家里的鞋柜是恒定的，不可以再添鞋柜了。然后我就谨遵我母后大人的教诲，如果要买一双鞋的时候，就在商场里逛到一双鞋子，哦，好想买，那家里的哪双鞋是我可以扔的，如果我有能扔掉的我就买它，如果我真舍不得扔那就算了。 我如果是你的话，我会跟就仔细勘测一下家庭地形，然后跟妈妈说，妈妈我准 勘测地形， 你跟我说，然后妈妈我准备新买一个鞋柜。 那么跟妈妈说，妈妈打算新买一套房子， 新买 专门用来放鞋柜。 对啊，就是再来一个房子再放，哎，我觉得也不错，哎，是不是，啊， 好了，不要冲动了。 果果2007啊说，这个买过一个最小号的靴裤，发誓呢要减肥，然后美美的穿上去，结果你知道的结果，我们知道是什么，就是从来没有穿过， 肯定没有穿过。你知道靴裤是很紧的，就是冬天或者春秋的时候，然后你就觉得套上，然后再配一个长靴子，哇，可漂亮了。我曾经也干过这样的事儿，然后不止干过一次，所以就女生很能理解对方嘛，就是买过这些完全没有用过的东西。 其实我也很能理解，因为我也买过一次一个完全没有用过的东西，就是那种高的那种背带裤。你知道我这个身材，其实穿那个衣服， 你穿背带裤， 对，就有点孕妇出街的效果。 来来来，郭鹏的闲鱼账号大家了解一下。期待更多的答案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分享，你买过哪些一直没有用过的东西。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香港导演王晶的最近带来了自己监制的网剧新作冒险王卫斯理。 这是香港文学界的一个著名的 IP， 没错， 王晶呢也是再一次改编卫斯理题材的影视作品。这一次呢是讲了一个冒险家卫斯理和国际刑警白素在发现可以随意分解的智利人邓石之后，为了解开智利人的秘密，共赴神秘国度埃及去探险的故事。 当然呢，这部影片当中呢，不仅有任达华、林家栋两位香港影坛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来参演，还有余文乐等演员加盟，从这个本月9号开始在爱奇艺全网独播。你要知道啊，两位这个影帝这样，但来参演一部电视剧，这个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那再给他们配一个歌后吧，反正也是去埃及嘛，这首歌也是在埃及拍摄的 MV， 孙燕姿《逆光》。 一直害怕有答案，也许爱静静在风里打转，离开释怀很短暂，又重来，有时候自问自答，我不要困难计算，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有一束

想让你知道。 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让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得了，不需要训练。做人要潇洒一点，我掌握世界。去会揭晓。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要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胆量，不需要训练。这人就潇洒一点， 我找到世界。我喜欢你。 潇洒小姐来自 Elva 萧亚轩，就很像女生在买东西逛街的时候的心态，我喜欢你就把你搬回家，不要压抑，这不是什么秘密。 嗯，但是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只想再跳一会儿，你看那个舞蹈确实是特别特别给力和给劲啊。 时刻早晨的节奏，7:35，您正在收听的原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哈，就最近一段时间你出于万一可能用得着的目的买过哪些一直没有用过的东西。 嗯， 看完大家的评论之后真的觉得大家都好有钱呢。 是， 像 Chris 王跟我说，我差不多买了得有300多件衬衫，有时候走在大街上看到穿衬衫的我都会觉得眼熟。 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和那个扎克伯格一样，就是买300多件一样的衬衫，然后标号从1到300，然后每天呢只换一件穿，那其实其他人一点都看不出来。 那你说走在大街上看到穿衬衫的都觉得眼熟，应该都是买了不同款式的，所以你们谁穿了什么衬衫，哎，哪个牌子的，哪一季的款式，他其实都分得出来，因为太喜欢衬衫了。 对对对。另外呢，芋头说太多太多冲动消费了，尤其是喜欢鞋子，家里的鞋柜呢20层都塞得满满当当的啊，有好多鞋子只是试过没有穿过，每季度呢开始先淘汰一大批，再来一批新的，可以开个鞋店了。哎，你看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事儿的反例，就是他自己连穿都没穿，但是他还是准备淘汰一批再来一批新的。 对，所以芋头你的闲鱼账号给大家了解一下吧。还有元气少女，她说比起偶尔心血来潮还能穿一下的衣服，我觉得我买过一直没有用过的东西应该就是专辑了。 嗯， 周杰伦的专辑，薛之谦的专辑，甚至小的时候攒钱买的磁带，现在也成为了摆设了。 对， 但是呢我觉得生活需要这样的摆设，毕竟不是所有有用的东西都会让你一看见心情就好。 而且我想说的是，如果你那张专辑没拆的话，周杰伦的专辑如果早期的话，我估计现在应该还能值不少钱哈。 好了，元气少女，你的闲鱼账号给郭鹏了解一下。 咱不能这样吧，每个人都要闲鱼账号合适吗？哈， 自己留着看着开心就好。 好了，我们来再来看一条资讯吧。这个联合国粮食以及农业组织官员说，亚太的地区的儿童肥胖症的患者现在的数量迅速激增啊，如果不及时倡导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话，将埋下肥胖症的定时炸弹啊。 也会给我们的社会医疗体系造成一些比较沉重的负担。 对， 这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儿童肥胖症患者数量增长的非常的迅速，比如说像5岁以下的超重儿童就已经增加了38%，这个数字其实是挺吓人的，而且形势也没有好转的一些迹象。 对，而且呢，超重的儿童成年之后患有二型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和肝病的风险会更高一些。当然呢，他们研究一份报告是表明，居民超重或者是患肥胖症可能会给亚太地区呢造成每年166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肥胖现在不光是自己的问题了，还能造成经济损失，知道吧？ 嗯，其实我们看看身边，可能身边的这些小孩子当中，小胖墩也越来越多了。 嗯， 原因呢，可能就跟我们的这个经济越来越好，就生活水平越来越好有关系。因为过去20年间，亚太经济的增长几乎从未间断过，所以食物对大家来讲是唾手可得的。与此同时呢，可能从事这种体力活动的机会大幅减小，却没有平衡饮食去运动，所以难免会发胖了。 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能看见什么就吃什么哈。这也算是一个人生的格言了啊。 穿裙子的那些巨压力的女生，中间那种生活都不用太瘦直接闪团，紧抱的肉身和平鞋的灵魂，乱扯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吃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是最毒的唐僧，是最毒的懒人，不是不可能，这他们会喊什么羊粉？哦哦哦哦耶！饮食要均衡，我爱素也爱荤，一碗大筋好歹不分。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等什么？这反正也要加，不管人都像猪那样挤压，打开世界不放过耶、好香哦。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挑什么吃饱不寂寞， 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 Hey girls 挑什么认识的小孩难淹没，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什么？你敢吃什么？你就超越什么？ 看见什么吃什么可能是一种毛病，那看见什么买什么我们就不予置评了。希望大家今天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去年的9月9号呢，由李玉刚来领衔的一场音乐会般若号角在五棵松体育馆是正式上演了。近日呢，这个 般若号角 呢，2018年的巡演也在北京举办了启动仪式啊。

on the west side, me and you. Handsome, you're a mansion with a view. Do the girls back home touch you like I do? Long night, if your hands up in my hair. Echoes of your footsteps on the stairs. Stay here, honey, I don't wanna share. Cause I leave you waiting for the best. My reputation's never been worse. Is it chill that you're in my head?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too soon to do this yet?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n't it? Taylor Swift 新专辑 Reputation 的新歌 Delicate。 今天来看看大家的答案，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几年啊，出于万一可能用得着的目的，买过哪些一直没有用过的东西。我有跟我们说呢，男孩子我也要出来证明一下自己了，不仅是女孩子才买，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好奇心作祟，新的电子产品不管有用没用的，只要最近你腰包有钱，疯狂买，什么耳机啊、播放器啊、掌机啊、巴拉巴拉的我都有。 其实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跟女生是差不多的，就有很多男孩算是一种科技产品的爱好者嘛，一般会关注各种各样的一些最新的科技的资讯或者消息，所以每当有一些新的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一种手痒的感觉。 对，其实大家都有这种买的心态，囤货的心态，只不过就是互相被吸引的东西不一样。 对， 女孩子可能是衣服彩妆，那男孩可能就是电子产品啊、游戏啊等等等等的。 嗯，但是这两天呢，我们看到这条消息，谭老师这条就有点厉害了啊。他说我前段时间呢，家里翻出了好多盒中国化的颜料，12色、24色、36色，各种牌子都有，真是非常冲动啊！当时呢，觉得一盒其实能用好长时间，现在看来呢，我可以用个一年半载了。冲动真的是魔鬼哈！ 我觉得谭老师，你可以跟喵了个咪了个喵，你们两个互相那个闲鱼账号了解一下哈，因为他的闲置物品呢，差不多都是美容仪器，比如说像瑞发之类的，这其实还挺贵的。但是你囤这么多干嘛呀？ 对， 他说因为他是一名懒癌晚期患者，所以没办法，就看见就想买，可是买了之后呢，又懒得去用了。 嗯，但我觉得这样的话实际上对钱来说不见得是一个好事，因为你知道一般这种东西的话，一旦买到手，拿到手那一刻就贬值缩水了很多哈。 对，而且这种就是私人用的东西，你也不好在闲鱼了解一下，对不对？ 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一行小子说家里收藏了好多好多的邮票，基本上是很少使用的，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发展呢，邮票也是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慢慢的也就收藏起来了啊。但我觉得你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不太像，因为这个算是一种收藏的爱好了。对对， 嗯，这不算是买过没用过的东西，因为后来买邮票大家也都不是为了寄信了，就好多人是有集邮的这个习惯的，而且可能保存很多年以后，一些特殊的或者小型章的邮票其实会升值的，这算是一个收藏了。 而且我觉得一行小子你在diss的是整个邮票， 这邮票这个东西本身就算是买回来但是不用的东西。 随着信息时代到来，这个邮票退出历史舞台，这句总结给的非常棒啊！ 感觉历史课或者政治课学的非常不错啊！ 期待大家更多的答案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分享，有哪些你买过但是一直没有用的东西。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市属的11家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在今年春季将首次举办春天的花语文创产品联展，陪伴游客感受春天，领悟花语啊。 比如说玉渊潭公园是推出了樱花元素的形象吉祥物，延伸的产品呢包括像环保的帆布袋啊，居家的靠垫呐、还有樱花水杯啊，风车玩具，创意胸牌等等等等。 陶然亭公园呢是以园内深厚的人文背景，优美的园林风光为蓝本，推出了这个盆栽海棠、明亭书签以及折扇、冰箱贴等这个文创的产品啊。 还有颐和园呢是推出了兰花、月季、桃花、百合花、杜鹃、玉兰等12款的环保的便笺本，这些便笺的图案呢都是取自清代画家蒋廷锡的活色生香册页。 最后来看一下景山公园呢，在牡丹展期间呢也会推出牡丹的系列的工艺品。另外呢，中山公园将使用公园特色的花卉郁金香推出纯手工制作的一些贺卡哈。 这么多好看的花花，你想把哪一个抱回家呢？我们来听 Hello Nicole 带来的花。 在你身旁。

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喊了这么多次的 Coco 也终于跟 Coco 在歌手的舞台上一起合唱了这首不潮不用花钱。 我的感觉是 JJ 好不容易唱了一首不潮不用花钱的歌曲呢，之后你就会发现他自己突然就觉得好不容易有一首不用花钱的歌曲呢，怎么唱得这么凄凉，就是用花钱的歌曲都是买买买随便买是吧。 但你会发现了，白兔两个小女孩是真的很能买了，因为在这首不潮不用花钱当中最后也有念一段小 rap 当中进去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出于万一可能用得着的目的，你买过哪些一直没有用过的东西。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各位也可以一直留言给我们。 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芋头呢，说消费最后还是为了办2年健身房的会员卡和游泳的私教课程， 啊，高消费却一次都没去过啊，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这部分钱还不如买鞋子。 他这个消费最后悔的事情啊， 是 很多人的健身卡当时在去办的时候，不管是健身顾问给你的一些建议，还是你看到那些干净的设施， 对， 幻想着自己可以哎呀非常矫健的在健身房当中去消耗掉自己的这一身肥肉， 嗯， 直到你真正办了之后就会懒癌作祟，真正也就浪费掉了。 其实你说的意思是办这种卡其实就是一个为了办梦想。 对对，就是办梦想，花钱买梦想吧，全当这样了。 来，我当年的一次经历呢是，然后我发现附近有一家非常便宜的这个健身房，然后呢一个一年只要800块钱，是不是很便宜？ 嗯， 然后我一年去了两次，一次400。 对啊，一张单次算下来的话还真的挺夸张的哈。 是是是。 爱莲也说，我家老公一直在收集旧手机， 嗯， 足足有一箱子，大概15个左右。天哪，我在想说这个智能手机普及了也，你老公差不多半年换一个。 我猜他老公应该收集的是那种特别特别有标志性的一些旧手机，比如说像当年的摩托罗拉有个 V 风，就是那个手机特别特别好看。 但是这就很惹爱莲不高兴了，他说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不能用还占面积。 嗯，我建议你也像我刚开始给静瑜的那个观点，在你们家可以勘测一下哈，勘测一下面积有没有什么空地儿，然后如果不够的话可以再买套房。 对，郭鹏就是建议你再买个房。 罗德福禄说啊，这个我虽然是女孩，但是买东西还是很像男生的啊，就比如说你之前想象了无数个理由如何美好，就可以窝在家里的沙发上或者是床上去看电影，就买了一个移动的家用投影仪。 移动家用投影仪 太厉害了啊。他说结果呢，除了拿到手试用了一次以外，到现在为止我就没有再用到过哈。 你知道这个移动的，就是你搬出来然后再布线，然后以及把前面的这个墙壁全部都腾开， 嗯， 其实工程量很浩大。 对， 好多时候你想象着自己可能在家中可以享受这样的生活， 嗯， 但其实嗯好吧， 就是你没发现你拿的那个东西你开会的时候发现公司投影仪跟这也差不多吗？ 对，应该把它带去公司，老板应该会很开心， 是 节省了公共开支哈。 对， 七星紫金也跟我们说，书啊怎么没有人提到呢？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啊。 我跟你说，我们家的那两大书柜的书正在瑟瑟发抖，我可是从武汉运过来的，你知道吗？ 你就完全没读过吗？就是当时一冲就 买了。没我读大概，但是有50%的书我基本都没读过。 那我再给你种草一本吧，嗯，这是著名作家张伟最近出版了一个散文集，叫做海边兔子有所思。 嗯， 这本书呢是收录了张伟近些年来在海边居住的时候产生的对人生事物写作和文学的一些观察和思索。 嗯，当然张伟呢也认为所有的好作家都会是会思考的兔子，除了勤奋、好奇、单纯、善良的这些品质之外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兔子吃草，所以呢永远站在弱者的一边，要为正义而歌了哈。 去海边会给一个作者这么多的灵感，那我们跟着程璧去海边看看， 再种草。

that's life. Some days nothing ever goes right, but when your hand is in mine. 推荐，这是来自 On City 还有 Adam Young 带来的一首 Cloud Nine。 跟原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On City 基本原来就是那种非常劲爆的电音曲，哇，上来就开始给你冲击。看来现在这个经过十日的磨练以后，或者是可能在家买手买多了啊，就剁手剁多了，现在也不敢用原来那种方式来冲击我们的耳膜了哈。 我看好这首歌啊，可以它冲击一下排行榜了。 是， 今天咱们音乐秀想和大家聊一聊最近几年处于万一可能用得着的目的，大家都买过什么？哎，觉得会用但是一直没有用过的东西。 嗯， 终于有人说了我很喜欢的东西。 是什么？ 十月妈咪她说我特别喜欢买香水，不同牌子大大小小的不下二三十瓶。买的理由呢，可能是因为瓶子颜值高，但也有可能是味道特别好。而且用完的瓶子我都会收藏好，放在家里专门的地方陈列好。现在呢，我不到五岁的女儿受到我的影响，也有了自己的香水，对于如何挑选香水也颇为在行，经常站在香水柜台就拉不走了。 所以我跟你说啊，你要跟五岁女儿说，让她去勘测一下家里的一空地啊，然后未来可以再买套房就好。 你今天所有的话题的重点就是大家再去买套房吧，用来堆这些你买的东西。 反正基本就是两个话题了，一个就是闲鱼账号分享一下，第二个就是可以再买个房子，好不好？ 嗯。 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 Chris Wan 说。啊，这个听着大家的这种感觉， 哎， 啊，就觉得有一种自己还有好多东西没有购买的冲动。哎，我们今天的节目最终的目的是这样吗？ 我们其实要告诉大家，断舍离啊，怎么变成了听完大家的奇葩囤货，我居然有一种自己还有好多东西没有买，大家都买，那好像我也不算什么的原因，不是这样安慰你的，不要跑偏 啊。对，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买完以后再去断舍离。哎，对，不好意思，真相了啊。 也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有买过哪些一直没有用过的东西。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科幻动作冒险巨制巨齿鲨今天的宣布定档在8月10号在全球同步供应了，并且呢发布了深海降临版的定档预告片以及定档海报啊。 这个被称为海底侏罗纪的惊险故事也是正式的拉开帷幕了。史前深海巨兽巨齿鲨也是露出了它真容的冰山一角。值得关注的是这部电影的演员阵容，哎，有杰森斯坦森饰演的这个叫深海潜水专家乔纳森泰勒，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冰冰李冰冰，这次是饰演中国女科学家张苏茵，两个人呢是联手营救了海底被困人员，为了解除危机和巨齿鲨展开了生死搏斗。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不是海底的巨齿鲨，是后海的大鲨鱼哈，带来一首歌曲《猛犸》。 在这世界闪电般的奔跑，我们像野马一样在这世界上，你看到了

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路况，这一时段受到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影响，目前蔡胡营南路一线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北二环西段东向西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看着你的脸，我真是想要为你唱一首歌。不管看几遍都大意不得，老套了点，我却真的提案便为你深陷了。看着你的脸，我真是想要为你唱一首歌，然后我会问你感觉如何，最好是你也情不自禁再度为我深陷了。爱情就要不得当，我真的真的忍不住了，爱的通俗，爱的自得其乐，简单的和弦就能道尽我心中的情歌。看着你的脸，我真是想要为你唱一首歌，不管看几遍都大意不得，老套了点，我却真的第一眼便对你好奇了。看着你的脸，我还是想要为你唱一首歌，然后我会问你感觉如何，最好是你也情不自禁再度为我深陷了。爱情就要不得当，我真的真的忍不住了，爱的通俗，爱的自得其乐，简单的和弦就能道尽我心中的乐，我真的真的忍不住了。 东西可能就是女生的两大永恒的主题吧。来拉徐佳莹的这首 Love 开启我们8:37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是跟大家聊了一聊哈，最近几年呢买过哪些一直没有用过的东西，当时可能是觉得万一用得到或者想囤着。原来如此，跟我们说我买了一个微波炉架子，结果后来发现啊，微波炉他自己专门带了一个地方，所以呢我这个专门买的架子就没用了，现在他在阳台晾鞋用。 这实在太逗了，关键是他买完架子以后才发现微波炉有地儿放哈， 早干嘛去了？他估计之前以为那个地方只是让他放一些物品的地方，对吧？ 主要是现在这个架子晾鞋用，也算是物尽其用了啊。 这叫物尽其用吗？好，再来看一下关耳说，记得呢，刚刚养我们家狗的时候呢，当时刚好是春天，因为怕到了下雨的时候呢，这个所以呢，把它呢淋得太感冒了，所以就给它买了很多的雨衣啊，还有雨鞋。要说明的是给狗买的雨衣和雨鞋哈。结果呢，真到下雨的时候，这家伙洁癖，竟然躲在屋檐下一步都不肯走。到现在呢，我给他买的这个雨衣不光没用过，而且呢已经胖到穿不下了哈。 就是狗被他喂肥了， 是 勉强塞进去，只能是敞胸露踝，根本就系不上扣子了哈。这个时候只能告诉你，闲鱼账号了解一下。包括今天的时候，郭鹏一直在劝大家说，哎呀，你就可以考虑，你就堆不下的话，买衣服特别多，或者说买鞋子特别多，可以再买个房子嘛。 嗯， 刚刚呢，徐璐说，感觉郭鹏今天是接了个某个楼盘的代言广告是吗？ 啊，今天这个代言接的有点多哈，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聊一聊那些你万一用得着的东西，买过的那些一直没有用过的东西哈。 刚刚有说了哈，谈恋爱和买东西呢，可能是女生永恒的一个主题。那去年呢，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在网络上大火了，这是一个日剧，叫做《东京女子图鉴》。那么中国版呢，现在也要在优酷独播了。 对， 这个女子图鉴呢，是分为《北京女子图鉴》和《上海女子图鉴》两部分，分别是选取了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城市北京和上海为背景，来塑造中国当代都市的女性人物。 对，当然呢，其中《北京女子图鉴》呢是由戚薇来进行领衔主演，讲述的是以小城姑娘陈可怀揣着梦想，执意北上为开篇，在更迭和得失之间呢，最终坚持前行的这样一个故事哈。这部剧的演员阵容是十分强大的，由陈瑾、吴越、张萌以及王啸坤、魏大勋、陈龙、刘畅、王龙正以及李子峰、王耀庆等共同出演啊。 嗯，这个《上海女子图鉴》呢，是王铮儿来饰演罗海燕的角色，是面对工作上的挑战和机遇，以及生活上的诱惑和选择，经历了迷茫和无助，最终成为了独当一面的精英女性。这部剧当中哈，李现、盛一伦、袁文康、姚鲁、马德钟、刘孜、金沙等等也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演员阵容亮眼，而且这个题材也非常的吸引大家的眼球，所以期待它上线之后可以收获比较多的一些点击率。当然之前呢，有同为名叫北京女子图鉴的这个连载的小说在公众号上也是被转发的比较频繁的。对，但是这个作者有出来辟谣一下，他说其实现在在拍的这部剧其实跟自己在写的这个连载小说没有多大的关系。 嗯，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考虑一下，看看到底继续追哪个呢。 我觉得我有可能会去看，因为毕竟叫图鉴嘛，不看图哪来能鉴赏呢，对不对？ 先来听歌吧，了解女人那就要了解一下大女人了，张宇大女人。 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才洗碗，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看遍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有线，忍不住分身，偷偷看一眼，你等不等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爱你的，即使你有点贪。 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感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再挑剔，要爱就要欢喜， 不管是东京女子图鉴、北京女子图鉴还是上海女子图鉴，其实讲述的都是现代女性奋发图强、依靠自己开启人生新篇章的故事。 对， 所以这首张宇的大女人各位了解一下。 是，这首歌曲呢，我觉得的确呢表现出了这个女人当自强的一种感觉。我怎么感觉有一种男儿当自强的感觉， 男儿当自强哈。其实一个 IP 呢想要塑造好的话是要花费很多的心血的， 对， 但是想要把这个 IP 的口碑持续下去的话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同的努力。 嗯， 比如说漫威的死忠粉丝哈，最近又很期待的这一部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在上个周日呢终于在伦敦小范围的公映了一下。 对啊，没错，一向谨防剧透的漫威呢对自家粉丝也颇为小气，粉丝的专场当中呢只播放了一部分的片段。不过呢漫威对自己人也是严防死守啊，在这场活动的现场呢三位出席的复联成员，我们知道呢洛基以及奇异博士和另外就是蜘蛛侠呢，都表示自己和粉丝一样也是首次看到了全片的片段啊。 是，这三位饰演指南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也是大家很喜欢的汤姆希德勒斯顿、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还有汤姆霍兰德。他们这次说啊，没想到自己也是完全看到了全片的片段，而且拍的时候给的也都是自己这部分的剧本，所以其实完全不知道到底最终呈现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你要知道现在很多人拍片的时候都是在一个绿墙或者是蓝墙前面， 哎，对， 在摆出各种 pose，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最后呈现出来的街景或者场景是什么样子哈。 这一版的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依然是由卢素兄弟来指导的，小布洛特汤尼还有克里斯埃文斯以及马克鲁法洛、杰瑞米雷纳以及斯嘉丽约翰逊还有保罗贝塔尼全员集结。4月27号将会在北美上映。 其实刚才说到了很多罗伯特·唐尼以及克里斯·埃文斯，我就想到了美队以及这个钢铁侠，对不对？所以呢，4月27号集结之后呢，内地的无限战争的开启时间要往后稍微顺延一点了，到5月11号。所以只怕到那个时候呢，被漫威保密了大半年的剧情，就很有可能通过各种途径剧透给内地的观众了哈。 到时候我们可以去电影院当中了解一下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声音花园》，专门为《复仇者联盟》创作的主题曲， 嗯， 《Life to Rise》。 追漫威的朋友会很熟悉这首歌，这是复仇者联盟的主题曲。他们会买很多的手办哈，一些追这种就是周边的朋友，像特别是漫威也会出很多的类似于像 T 恤啊、帽子啊，还有一些小的，比如说美国队长的一些玩偶模型，甚至我最近看到了，就是美国队长用的那个大的盾牌的移动充电宝。 我以为来一个真正的盾牌，而且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喜欢美国队长的话，要赶快抓紧了，因为克里斯·埃文斯可能未来就不会再去拍摄美国队长了哈。 嗯，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买过哪些觉得可能会用到，但是一直没有用的东西。火灵龙也跟我们说，几年前受到周围妈妈们的影响，看人家自己做的头发好好看呢，于是我也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卷发棒，结果只卷过几绺头发，就一直闲置了。 我要跟你提示一下的是，你其实可以买那种带卷发棒功能的吹风机，哎，那个我觉得 不，你知道这不是吹风机跟卷发棒的问题，这是懒的问题。如果自己真的各式各样的卷发棒，长的、短的、卷就是粗一点的、细一点的， 对， 但基本上就是每次想到说，哎呀，太麻烦了，算了吧，我戴个帽子吧。 至于我以前只知道你们家可以看美甲店，原来你们家还可以看、这个、 美发店是吗？ 美发店啊， 是，欢迎大家啊。还有这个柠檬果果妞也说她买的帐篷只用过一次。 嗯、 其实我还挺感谢刚刚有 Lotus Blue 跟我们说过一句话，他说就是即使这些东西你知道永远不用到，但是那些花钱买得到的、经常用的东西未必能够带给这些东西给你的快乐。有点绕哈这段话。 但是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反正就是这些东西我供起来我也乐意。 对， 我就特别爽，特别高兴，怎么着吧，是吧？ 今天我们的后花园当中也看到了大家很多的分享，不管你是当时一时冲动买了，还是说我就希望保留着这些东西啊，也希望你买的东西都带给你快乐。 是，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明两天的本市还是以晴朗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呢维持到20度以上，白天呢在3-4级的小北风的陪伴之下，扩散条件还是比较良好的啊。 嗯，但是空气湿度比较小，再加上大风天气频发，火险等级比较高，所以请大家注意补水和防火。这么大风的天气，那就送大家一个金钟罩铁布衫来罩起来吧。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就是这些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了各位。 如果问我死后的愿望还有什么好留下，我立刻回答，好孩子在地球上，好孩子你要听话，要有善良的想法，毕竟我无法时时刻刻看护在身旁。我要给你个金钟罩，一个铁布衫， 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